所谓指导赛就是以指导为主，比赛不会追求胜负，指导的一方在比赛中会刻意地打出空档，引导对方做出判断。指导的一方水平固然是需要很高，但被指导的一方却也不能太差。像是刚玩荣耀的菜鸟，或是只是随便玩玩、没有钻研研究的玩家，和他们打指导赛，他们也找不到指引的方向。 放眼整个荣耀圈，对指导赛最熟悉的莫过于职业俱乐部训练营的人了。他们时不时会有一些和职业战队的选手交手的机会，比赛内容就是以指导赛为主了。至于普通玩家，就算是能被打指导赛的水平，却也没这样的机会。这一场韩炎柔和邱飞的比赛，众人看着看着，忽然就找到了这种感觉了。 这分明是一场指导赛，有几个地方的停顿引导还是挺明显的。这种节奏是正常比赛不应该有的，这是指导赛的特点。第一个出声的这位把疑惑抛向了他们当中水平最好的李锐。李锐这会儿正发呆呢，因为他也有这种感觉，可是同样也不敢确信，于是这时就没有接那话。 不过众人看到他迟疑不定的表情，又看看每个人都是这样，就差不多有这个共识了。可是面对邱飞还能打指导赛，对面的这位实力未免太恐怖了一点了吧？虽然大家都想得到现在出手的恐怕就是叶秋了，可是他们也实在没想到叶秋的实力强悍到了如此地步。 大半年前的叶秋对邱飞可以打指导赛，大半年过去，他依然可以。这大半年里，邱飞是多么的勤奋，没有人比这些同事训练营的人更清楚了。他们可以羡慕邱飞，可以嫉妒邱飞，却也不能无视邱飞的努力。邱飞本来就很强，经过这大半年的勤奋练习，只会更强。 即便如此，现在却还是被人打着指导赛。这指导赛实在有些打击人呢。别说场上的邱飞了，就是他们这些围观的人，想到这一点都有点垂头丧气。大半年的努力，依然没有和大神拉近多少水准吗？这大神级别的实力，距离他们到底有多遥远？ 每个人的思绪绕上一圈后，最终当然还是停留到了对自己的关心上。他们赫然发现，这个他们在俱乐部里就已经接触过的大神，远比他们以为的还要可怕，而在职业圈中和这大神齐名的人物却比比皆是。什么叫大神？这些孩子现在才算是有了深刻的认识。 是通过这样清晰的对比认识到的。场上的比赛还在继续着，但在觉得这场比赛是指导赛性质后，带着这种眼光再去看，这些训练营的人就越看越是明白了。确实是指导赛，所有人都已经可以确认，但是邱飞未必知道。 这也是他们这些长打指导赛的人才会知道的一件事。指导赛在明白的情况下，越看越是明显，但是身处局中的比赛者却未必清楚。这场的胜负，他们这些人已经不指望了。一个敢对你打指导赛的人，那是认真计较胜负的话，肯定是不可抵挡。而这场比赛，叶秋似乎也没有不管胜负的意思。 比起引导正确判断和思路来说，这场指导赛更多是引得邱飞暴露出各种各样的破绽和问题。在叶秋的指导下，邱飞可谓是漏洞百出。但是在场的这些人又是哪个是没和邱飞交过手的？要不是看着这场对决，他们绝不会相信邱飞也会把比赛打成这样。这场比赛打的时间极长。 两个角色看起来像是缠斗一番，围观党们不住地给斗魔师加油叫好。 但在家世的网游工作室这边，大家早就沉默了。他们知道这场比赛的局面完全在叶秋的控制下，焦灼只不过是因为他是在打指导赛，没有急着下杀手罢了。很多邱飞暴露出来的破绽他都刻意让过了。大家情不自禁又都望向邱飞，这家伙不会还不知道吧？结果他们从邱飞脸上看到的是咬着牙的专注和认真，显然是憋足了劲儿要把这场比赛给拿下。这家伙还不知道，所有人顿时就看出来了。可是即便如此努力，最终先倒下的依然是邱飞的斗魔师。咣一声巨响，所有人诧异回头，看到邱飞的手握拳砸在桌上，对于这个结果他似乎非常的不满。邱飞确实很不满，就差一点点，他这样觉得。结果就在这时，他听到那人又说话了： 录像存好，回去好好看吧。 什么？ 邱飞还想问时，韩嫣柔却已经退出了比赛场。邱飞有些茫然，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都在诧异地望着他。邱飞知道自己刚才的举动有点失态，这些人大概都没有见过自己这个模样。可是他刚才真的非常想赢，他想用一场荣耀的胜负来教训一下对方。但是很遗憾，他失败了。 邱飞，你没事吧？ 有人问了一句。邱飞摇了摇头，此时他在琢磨叶秋离开时丢下的最后那句话。斗魔师还躺在比赛场地里，邱飞点选了保存比赛后退出了比赛。星星这边也终于换了个人出场，包子入侵站在了比赛席位上。邱飞一看不再是韩嫣柔，也随即从比赛席位上退了下来。陈叶辉这边又安排了谁上场，他也没去关心，他立即打开了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录像。看不到一会儿，邱飞就也呆住了。指导赛总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比赛中的邱飞奋尽全力缠斗了许久，只是很遗憾还是输掉了。他真是这么以为的，但现在一看比赛录像才知道真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一场指导赛，无比耐心细致的指导赛。哪怕是之前叶秋还在家世战队时和他打过的指导赛，也没有打得这么详尽彻底的。足足23分钟，一对一打23分钟，这恐怕比2分钟结束战斗还要难些。如此耐心的一场指导赛，却是在邱飞全不知情、拼尽全力想要将对手击败的情况下完成的。看着屏幕上两个角色战斗的画面一幕又一幕的闪过，邱飞呆住了。他的问题，他的缺点，他还需要改进的地方，自叶秋退役离开以后，已经多久没有人和他说过了？但是现在却在这场比赛中，通过一幕又一幕的画面，全部展露在了他的面前。这23分钟包含的是怎样的心血？如果只是要击败他的话，2分钟就足够了；如果只是想打一场指导赛戏弄他的话，根本不用花这么多的心思将邱飞的问题全部引露出来。如果是一个抛弃战队、不负责任退役遁走的家伙，还会如此用心来提点后辈吗？邱飞顾不上再看比赛了，他猛然站起身来，所有人又是惊讶地望过来，邱飞却没有对任何人说话，迈步就朝外走。 邱飞，你去哪儿？ 陈叶辉问题出来的时候，邱飞却已经跑出了工作室。邱飞用过的电脑屏幕上依然停留着刚才那场比赛的录像。 这家伙发现原来这是一场指导赛，受不了了吧？ 有人开始消息八卦。离开工作室的邱飞很快就走出了俱乐部的基地，直接冲向了斜对面的星星网吧。他决心要问个清楚，之前他没有问过，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他完全相信这位他最尊重的大神队长，相信他的决定肯定是没错的，所以在外界有质疑、有流言，俱乐部内部也有各种说法的时候，他都懒得去理会，因为在他看来这都完全不是真的。至于叶秋从来没有出面解释过什么，在他看来也完全不会意外。他所知道的队长叶秋眼中只有荣耀的胜负，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爱怎么传就怎么传，你们看队长理你们吗？是的，从来不理。队长一直就是这样的。想到这儿的时候，邱飞其实还觉得挺自豪。因此当俱乐部这边确凿地证实了某些邱飞以为是流言蜚语的东西时，邱飞才会出奇的愤怒。而后媒体证实君莫笑不是叶秋，再然后又发现叶秋就用着星星的角色站在比赛场的对面，邱飞这当中的心情起落没有人能体会得到。而现在他看到了叶秋对他打出的指导赛，耐心依旧，用心依旧，而打得这么详尽，用了足足20多分钟，在他看起来，这是在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能指导他的地方，在这一次通通都指导给了他，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邱飞终于无法再坐下去了，他要来确认一下，他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星星网吧的免费活动还在继续，网吧里自然是热闹依旧，不过最初那种一边上着免费网一边还要说着各种风凉怪话的人已经没有了。星星战队的实力是摆在这儿的，说风凉话那多少也得有点根据，而现在玩家们自以为有的根据正在不断地被星星一次又一次地击碎，而今天却有些不大一样。星星战队不败的韩嫣柔今天晚上居然被人给击败了，只是超级遗憾的是，星星网吧里已经没有多少打脸党了，打脸党来了总是被打脸，这谁受得了？那些个人哪里还有脸再来，免费也吸引不了。邱飞冲进星星网吧的时候，满网吧都是人，叶秋又该上哪儿去找呢？